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 95%， 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节目中主要是情感问答，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我们来讨论的，所以您可以听到的是听友发来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探讨。您的情感问题也一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也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用耳朵听的听，听听 FM 来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我们节目同名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发微信参与我们。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啊认识了两个男生，那这两个男生呢就让我比较纠结。一个男生呢是属于那种家庭条件好，父母呢就他一个独生子，然后父母的条件也挺好的，家里面算是比较有钱吧。但是呢这个男生就是属于挺安于现状的，这个男生不是一个奋斗型的男孩子，他自己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虽然很稳定，挣的不是很多，他自己啊并不担心，因为他父母还算是有钱吧，他会依赖他父母，所以呢他每天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努力的做一点什么，每天的生活日子都非常非常的规律。我们俩都认识半年的时间了，他追我呢也追得很温和，这是这样一个男生。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呢是家庭条件很一般，父母呢两个人都在外地，父母在外地，他的妈妈是一位老师，他的爸爸好像是一个什么当地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什么人，他父母收入很一般，他在家庭当中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他们家有三个孩子。那这样的话呢，他既不是父母最看重的那个，也不是父母最宠爱的那个。他父母因为从小家里边孩子多，所以他说他生活的一直都是比较努力的，在家中也是努力的希望能够讨好他的父母，希望他父母看到他更努力更优秀，在学校也是这样的。这一路走过来呢，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从那样一个小城市 一直到了现在的一线城市，他就属于那种阳光热情，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给自己制定了生活目标的人。他追我追得比较激进啊，他喜欢我，他就向我表达了，而且呢，他总是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能够接近我，让我开心。我今年25岁，现在找的男朋友基本上就要考虑嫁给谁了。我就想问你们，是嫁给那个家里面有点钱，但是好像生活也比较安稳的这个男生哈，很温和的这个男生，还是嫁给这个家里面生活条件很一般，孩子也比较多啊，但是呢自己又很努力的这个男生。其实要问我喜欢哪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哪个都有哪个的好处。 我倒是听来他更喜欢后面这个、 哦、是吗？ 我就这么听着啊， 嗯， 感觉他喜欢后面这一个，因为其实他已经否定了那个前面的男生。 哦，是吗？ 我听上去的感觉，比如说他就这么按部就班的过着，追我也是很温和的， 嗯， 幸好是家庭条件好，挣的钱也不多，那么将来也不愁吃不愁喝的，他对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说到后边的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他的积极向上，他的努力，在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是觉得他更倾向于后边，是我的感觉。 嗯， 那么我现在说，如果我的女儿这么选择的话，我会让她选择后边的这个人。 嗯， 第一，他爸爸妈妈是不会陪他一辈子的，他家里有多少钱呢？你如果就为了他家的这些钱，你找一个那样的肉了吧唧的男生，连努力都不努力的这个男生，你就高兴吗？ 嗯， 你就很舒服吗？对吧？这是一个。再有，我会告诉我的女儿说，他们家有3个孩子耶，多棒啊！ 嗯， 首先你有亲戚，再或者他爸爸妈妈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还有个导患。 嗯， 因为有3个孩子。 对。 对吧？现在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再有，我听上去说，后边这个男生的父母也有自己的经济收入， 嗯， 对吧？也还可以，应该说有经济收入就应该有医保，压力也不是太大。这个家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家庭， 嗯， 平稳的家庭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他的哥哥也好，他的妹妹也好，大家都会工作。你们也是工作，3个人去供养2个老人，压力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积极向上努力的。 嗯， 这么一个人问我，我会这么样告诉我的女儿。 嗯，对，对，我觉得可能吴老师已经听出一点点他的倾向了哈。嗯、另外就是，你也可以自己闭着眼睛设想一下，哪一个现在从你的生活中抽离，你会更难过？ 对， 你现在之所以分别不出来你爱哪一个，是因为这两个都在追你， 嗯， 这两个都在你的生活里， 对， 是吧？那么哪一个从你生活中，从明天开始他就不追你了，他找了女朋友了，哪一个会让你更难过呢？你就是想要哪一个了，对吧？刚才吴老师是从很现实的一面帮你做了分析，那我就给你出一个比较感性一点的主意哈，你来看一看你究竟是想和谁在一起。但是说起来确实，就是这是很多人在选择恋人的时候，选择爱情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样的人。 嗯，对。 嗯，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的问题，把两个人的利弊都把它拿出来看，哪个利是对于你最有利的，哪个弊是对于你是可以克服的。 嗯， 你找任何的人都不会是全是利，对吧？ 对。 然后你去看，比如说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你要考虑他们家3个人。 嗯， 再不富裕，他父母是有工作的，是有收入的，是有医保的。 嗯， 至少最低的保证了吧？ 对。 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钱就都是给留给孩子的，有钱的那一家？再或者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变化？ 嗯、 再或者就那些钱够不够让你认一辈子这个人不上进的？ 对，这个是真的，就是一个人的钱是他外在的东西， 对呀、啊， 但是一个人的个性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我说吧，我认识一个姑娘， 嗯、 她就是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他爸爸妈妈，他爸爸现在下去了，也不当官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工作也就特别差了，已经。原来是看他爸爸的面子，现在是就能挣一点点钱。他这个老公就能挣一点点钱，所有的钱都是我这个认识的这个姑娘挣的。 嗯， 现在连个孩子都不敢要。 哦，是吧？ 对。 就是生活中会有很多变化的。 对， 那个钱是身外之物，但是本事可是自己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找一个有本事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才会让你更安全哈。 嗯， 好，今夜思玉师，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是，结婚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这对夫妻哈，这是男士在问哈，结婚有七八年的时间了，过去都说好了是要要孩子的，这都没问题，只不过结婚呢之后啊，开始我们俩是说要有两人世界，后来呢又说想出去旅行，再有呢就是看到人家家有孩子啊，这个好像人家夫妻两个人慢慢的，过去有那么几对朋友没孩子的时候都在一起玩，有孩子的时候都不在一起玩了，而现在呢这个我们就觉得有孩子有点拖累哈，这个事儿呢就放下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再不要孩子就该晚了，因为我的妻子今年已经是34岁了，所以呢我就再跟他说，我说咱们还是早点要孩子吧，别再潇洒了，过去我们总是笑话人家，说人家有孩子哪儿都不能去玩，我们没孩子玩得挺开心，但是呢我老婆跟我说，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真的不想要孩子了，这事儿我就有点心里窝火了，因为我是想要孩子的，过去什么都听他的，一会儿他说没法出去玩吧，一会儿他说这吧，一会儿他说那吧，我都同意，可是现在呢真的想要孩子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他真不想要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这事儿是慢慢商量的事儿，是俩人的事儿。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老外带着好几个孩子照样旅游，说有了孩子不能旅游，这是瞎扯。 嗯， 对吧？两三年以后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旅游的一个小旅伴了。 对， 这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没有办法替你老婆说要还是不要，但是我希望我的话你能转告给你的太太。我的两个朋友，丁克家族，丁克，我的同事啊，也是年轻的时候不要不要不要，现在就已经要不出来了，两个人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头了，临退没退休之前他们的那个电脑的桌面上已经是都是人家孩子了， 嗯， 张三家的李四家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有孩子的时候想起要孩子的时候那电脑桌面都是这个， 嗯， 还有一个呢是我旅游的好伙伴， 嗯， 经常出去那个买这么一个小衣裳，买那么一个小衣裳，然后说这给我孙子的，这给我那个孙女的，我说你哪有孙女啊，这是张家那小孩的，这是李家那小孩的， 嗯， 就是这个怎么说剃头的回头，这井已经过了， 嗯， 你生不出来了，可是并不是说他们不想要，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彻底晚了，拿人家的孩子高兴抱抱人家的孩子，就是我们每一次出去看见人家的那些老外的孩子，他们都会逗，都会抱，都会怎么，这是我都不用的， 嗯， 所以你要把这些提前告诉你的太太， 嗯， 还有就是多带他去参加一些有孩子的这样同事的朋友的这样的聚会，也会刺激他，他会看到说哟，人家那个母女俩怎么那么好啊，就给他一些这样的帮助，现在目前还来得及，你做两年工作，这生孩子还是可以的，34岁还不太大 啊，对，做一下工作哈，慢慢来这件事情，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室，我是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吴老师知道吧，在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是要彩礼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要结婚哈，女生说我要和你结婚了，那么这个我家里是要你家付多少彩礼的，这个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钱也不一样，钱数也不同哈。那有一位女生呢就跟我们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她说这个男朋友呢是想和我结婚的，我们俩恋爱快一年的时间了，男朋友还挺愿意挺着急想和我结婚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需要彩礼的，彩礼是男方家里出，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彩礼呢大概是5万到10万不等， 也要看两家协商的情况，当然彩礼越高越有面子了哈。他呢跟我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家没有钱，别说五万了，他们家两万都拿不出来啊。他说家境那么穷，我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如果我想和他结婚就结，如果不想和他结婚他也没有办法，如果想和他结婚就不要要他们家的彩礼钱。他说新时代两个人过日子要什么彩礼钱他说我现在吧就觉得好为难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父母说，我跟他是有感情的，我也想和他结婚呢，我也愿意他提结婚的时候我也很愿意早一点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可是他这样说话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父母去说了。 我不知道这个男孩子的家贫困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其实这个钱就算是出了也未必就都回不来，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好像在北京结婚也要给一点那个彩礼，虽然没有什么五万到十万，但是有点意思，至少是你去娶人家的闺女嘛，有一点表示，这是更多的我理解是面子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就说什么都没有，家里贫困到特别特别贫困，也得好好的说吧。 嗯， 是吧，那跟我结就结，反正我们家没钱，不结就不结，如果这样的态度 听上去态度太差了。 对对，态度不好， 就是那意思就是反正你看着办，我们家没钱，你愿意嫁就嫁，你不愿意嫁就算了。你这个态度，你让人怎么嫁 呀？对呀、 啊， 没法嫁、 啊。人家还上赶着，女生还说：“那我嫁，我嫁，你别生气了，我嫁你。” 所以无论多少，我倒是觉得这个男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要给女生这个面子。 嗯， 说没有五万，有五千吗？ 嗯， 有八千吗？对吧？然后呢，你再告诉他说：“我家里的情况，我就是这样。” 嗯。 嗯，那再看这个女生愿不愿意，就是你把话人受一句话吧，你总得让人心里舒服一点。一个好好的闺女嫁给你了，说没彩礼啊， 嗯， 爱来不来， 嗯， 那闺女要是厉害的，扭头我就走了呢。 对呀、啊，这听上去没觉得你男朋友特想结婚啊， 是有点儿。 就算是他特想结婚的话，也太不会处理事情了啊， 对， 是吧？ 话也不会说。 哎，话要会说，好好的到你们家里去恳求你的父母把你嫁给他，他家能拿出多少钱就拿出多少钱， 就是面 拿不出多少钱来，他哪怕包一个空信封上面写上八万也行啊，说以后我还，我慢慢挣钱， 对， 我都还给你们闺女，这也算一句话呀。 是啊，是啊，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个 态度， 态度 处理的不好，回去再跟这个男生商量商量。 对，而且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农村地区虽然有彩礼的这样一个文化风俗哈，但是父母要过来彩礼也没有别的，也都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好， 对， 对， 也都不会自己掖兜里，还都给孩子身上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他想看到的是你的一份诚意哈。第二就是父母和父母是有攀比的，就是比如说村里边，哎，我隔壁那一家他们嫁女儿，你看。他们拿了十万的彩礼， 对呀、 啊，我们女儿不比他们好啊，对吧？ 是啊， 我 所以这时候是个面子的事儿、 啊。我们女儿为什么她一分钱彩礼都不给，她还要这个让我们女儿求着我们把我们女儿嫁给她，这算怎么回事啊？ 是的， 所以你还得让老人家有那个面子。 就是、 而我以前我们节目中我们说到过，我是哪位嘉宾说到过一个例子嘛？就是结婚的时候。结婚的那个现场戳一个牌子啊，王家给了李家八万元彩礼， 这是面子 就可以了， 对对对， 谁还非要去查你 说的呀， 谁要查你啥时候他给你的，他给你转账还是他拎着现金啊你把那钱给我们看看啊，哪有这么一回事儿？那要是说你和老人家有了这个默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岳母家有了这个默契的话哈，你就给岳父岳母在那儿戳一个牌子是吧，说我这个李家给王家，我李家娶王家的女儿，我给人家王家我给了八万块钱彩礼，往这一戳就好了。 对啊， 对吧，那大家看着也都哦，有面子有面子，好啊好啊好啊， 实际上就是得你也要照顾到那个老人家和当地的风俗。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这女孩子你来问我们，你跟你的男朋友看怎么样能去说一说，还有就是你提高一下你男朋友的情商 这个挺重要的 另外就是对，另外就是你和你男朋友两个人得这个一起合计合计这事儿怎么办。 对， 是吧？既然你也那么想嫁人家，那你就跟人商量商量吧。啊，嗯，反正像现在这样，我们是觉得男朋友有点犯傻了，有点冒傻气了啊。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 嗯， 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俩是异地恋，异地的感情一般都是比较脆弱的，两个人吵了架也不能马上见面，所以有好多自己情感的真空啊，当时心里的情绪啊，反正就很难说给他听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有点没信心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呢就对他说，我说实在没有信心了，要不然我们就分手吧。结果他迅速就拉黑我了，没有其他的交流了。在这之前，我都没想到我们的感情应该过去还挺好的。我们两个人恋爱一年的时间了，异地恋有半年，之前的半年两个人都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好了半年之后，他就被派出了，那我们就变成了异地相恋了。我并没有说重话，我只是想告诉他我非常的沮丧，他就拉黑我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你感觉疏离的这个过程中，男生其实已经感觉到疏离了，已经觉得不知道这话该从何说起了。好多时候男生不愿意直接说出分手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顾虑在里边。 嗯嗯， 很多顾虑。但是当女生说分手，她心里其实也想分手的时候，那她就顺水推舟的把这件事情应承下来了。这样呢，她心里会很舒服，说不是我说的呀。 嗯， 她哪怕以前有一些对你的愧疚，或者说有一些应该担当的责任，她说不出分手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女生说出来，她就顺便拉黑你。这很简单，就是其实在你感觉疏离的时候，她也觉得不合适了。 拉黑基本上就等于是拒绝再交流了， 对， 就是到此为止了。 所以呢，你也不用再考虑什么什么为什么呀？他你又回过了，后来女孩子会抢，那为什么不跟我好了？我刚说了这么一句，他就立刻拉黑我了。其实是人家早就有想法的。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了吧， 算了。 啊，嗯，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这是一位丈夫哈。他问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前丈夫了，已经办理离婚手续了。他说我们之前啊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离婚呢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了，多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的人生。离婚的整个经历吧，也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也特别希望按照他原先心目中的那个好形象、好丈夫去改变我自己，但是我会发现挺累的，挺难的，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他也不是我心中完美的老婆，我当然也不会是他心中完美的丈夫，但是我很少去关注他那些缺点，我看到的还是他的优点。我觉得一个人没有缺点怎么可能呢？可自从结婚开始，他就不断地关注我的缺点，他几乎三天五天就能发现我的一个缺点，指出我的一个问题，一直到最后我无力改变，他对我说了离婚。我们幸好还没有孩子。我对我自己的这一点吧，就是有一点点不明白，到底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把自己的缺点呈现给对方呢？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可能吗？缺点是一定会有的，那么为什么女人不能看到男人的那些优点呢？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看不见男人的优点，实际上是一个两个人相处的问题。 嗯， 的确有一类女人就是在跟丈夫一块生活的时候专挑毛病， 对， 一个小的一个小的的毛病都集中起来，越累越大越累越大，甚至于吵架的时候陈骨的烂芝麻可以从10年前开始说起。其实这样的女人是纯女人， 我倒是听出这个男人有一个，就是给我们发信的这个男人有一个好的优点，就是说在结婚以后他关注的优点，其他不好的缺点他就忽略不计了。 嗯， 这是一个婚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因素。 嗯， 那么需要你找的是一个跟你差不多状态的一个人，而不是你看人家优点，人家看你缺点，对吧？当然你肯定有缺点，谁都有缺点，没有完美的人，绝对没有完美的人。经常有那个大学生们问我们说，找多少分的人？我们经常说70分就可以了。 嗯， 对吧，比及格好一点就可以了，哪有100%的说这人一说得98，评价起来得98，甚至于100%，这是没有的。但是两个人共同生活，要是都是挑对方的麻烦的话，毛病的话，那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一定是怎么说，好像有一句话说的是，谈恋爱的时候挑对象的时候睁着眼睛啊，两个眼睛要睁着，结了婚以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这样的话他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呢，因为你毕竟是跟一个完全生活背景不一样的人，家庭状态不一样的人，两个人凑在一起去生活的话，那想挑毛病那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男生也不用难过。 嗯， 其实你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品质，就是当你结婚以后去看女人的优点。 嗯， 那么很好，你去找一个也可以同时接纳你的优点，也不指责你缺点的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说，女人如果想让丈夫越来越棒， 嗯， 越来越好，那是应该不断的鼓励他的。 嗯， 你希望你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出一点小事，你要鼓励他。 嗯， 对吧？你要把他的这个士气给鼓起来，而不是不断的打击。如果不断的打击丈夫的话，那个丈夫将来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对，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哈，不是打击，而且两个人真的在结婚以后，多看看对方的那些优点吧。其实就像这个丈夫所说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对，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啊。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说说自己的那些感受，但是你想一想，你在和他恋爱的时候，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 对，这点太重要了。就是说，结婚以后的这种相互欣赏和相互鼓励，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好。 如果说其中一个人不配合的话，那日子是很难过的。 对，嗯，这就是婚姻。 对，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给我留言。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下半时段。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 你爱我吗？ 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却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啊，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爱我吗？没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 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5%， 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22点和大家会探讨情感问题。当然如果您有其他方便收听的时间，或者说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我们这个节目了。有任何情感问题就可以告诉我们了。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位我们的听友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在你们的节目中吧，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丈夫出轨了然后呢夫妻之间闹起矛盾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你们还要让这个女人自己也要总结一下经验呢？也要让女人自己看看自己在婚姻中有什么责任呢？出轨我认为就应该是对方的责任呐。 哪有那么绝对的事儿啊它是有原因的对吧，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丈夫出轨，除非这个丈夫就是一个道德品质败坏，专门坑骗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我相信这样人是绝少的。那么出轨有很多可能，有很多元素，也许就有的那个在家里没有什么乐趣，或者说在家里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总挑他的毛病，总挑他的毛病， 总被挑刺儿。 对，突然间有一个女人欣赏他了。对吧，觉得哎呀你很棒，哎我真的很佩服你，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出轨？对吧，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一下子走错了，那么老婆又愿意让他回归，那怎么样看看，道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自己做的有什么不足。突然那个太太想明白了，原来我成天老批评他，他在我这得不到肯定，遇到的那个人是肯定他的那个人，我不想分手，那我要改，我要做出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其实出轨的原因大家不要马上就把它归结到道德品质败坏，它很复杂的原因。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方出轨了他是不对的，他是应该道歉的，如果还想回归家庭的话我们是应该欢迎他的，另外这一方面也要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这样就让他们两个人能够继续过下去。 对，确实你要说婚姻当中如果出现了出轨，出轨那一方一定是有错的。 对 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他以出轨的方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婚姻这个 承诺， 对，婚姻关系原本就是一份承诺哈，是破坏了这份承诺。但是我们也想说的是，仅仅靠批判和批评，我们是不是就能让这个家庭以后息事宁人了，让出轨的人就回归了？如果我们靠批判他、批评他，那我们就能够让他回归到这个家庭中了，让这两个人能继续过下去好日子了，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不吝言辞的去批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对呀， 仅仅靠批评把那个出轨的男人也好，出轨的女人也好，我们在这儿也一通这个各种各样的批评哈，虽然这个批评了，但是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对啊， 节目主要还在于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你记得咱们的节目里有女人来问我们，说她丈夫出轨了，她已经知道那个地点了，问我们是去捉的、去捉奸呢，还是怎么样？ 对，而且还是要带着孩子去捉奸。 对 对, 对，我们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们想问的是，你还过吗？如果你还想过，不要这么去做。对吧，你可以指出他的问题，你也可以告诉他我这件事情知道了，你看他的态度再去看看如何解决。如果你真的就想翻脸撤，就是不过了，对吧，那你就去捉吧。那事情已经做到了最极致的时候，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你就没有给对方留回头的这个余地。 但是这个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绝不赞同带着孩子去面 对对孩子的 去看到这一幕啊， 打击太大了。 对，去看到这一幕，因为我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张平老师也曾经说到过，我们当时有一个例子，就是也是因为孩子看到了父母这个捉奸这一幕，就是被妈妈带去的。那个孩子一直都有心理阴影，怎么都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心理阴影。对于孩子来说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光是这个，还记得给我们写信的一个中学生吗？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离完婚之后，爸爸老回来找事儿，要钱吧，打人吧，乱七八糟的这些麻烦事啊。那孩子给我们写信的这一句话，我多少年都忘不了，说我将来长大是不结婚的。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我这样的生活，就是他这封信的这主要的这一句话就特别打动我。所以大人的恩怨大人一边去解决，其实什么时候都能够想明白，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们两个应该去爱，而不是去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不得体的行为去伤害这个孩子。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呢问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出轨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吧。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我丈夫哈，我们两个人恋爱。”结婚现在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暂时没有要孩子。他是个运动型的人，爱出去玩儿。那么我呢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我是愿意待在家里，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俩玩不到一起，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我有一个前任呢是在我上高中时候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啊在高中时候我们两个人当时就开始谈恋爱了，算是初恋吧。你们也知道高中的那个初恋啊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到我们上了大学我们就开始争吵之后就分开了。可是分开之后并没有觉得感情就扯断了，虽然我们争吵分开，可是在我心中我依然觉得我好像最爱的还是他。认识了我丈夫之后吧，就觉得感情挺好的，很平淡，也不错，很温馨，我们很顺理成章的就结婚了。那么在我们婚后的第三年，正是他比较忙，我呢自己比较闲的时候，他除了忙工作，忙完了工作业余的时间呢，他就喜欢去打个球，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每次叫我的时候呢我都很少去，我不太喜欢出去那些活动，他们是打完羽毛球或者是踢完足球然后还要一起吃顿饭什么的，他的生活其实是挺健康的，而我在那段时间刚好比较闲，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打发， 就和前男友联系上了。前男友联系上之后呢，好像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又和前男友算是我婚内出轨了吧。前男友说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让我自己看着办吧。前男友现在单身一个人，而我呢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就想和我老公摊牌吧。我还是告诉了我老公，因为我实在忍不住，我不知道不告诉他我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了，我在外面有人了，是我的前男友，我想和他分开，财产我可以不要大头，该给我的就给我，不给我的我就不要了。接下来呢，我的老公呢就让我冷静地想一想，他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你真的和他，你觉得是一份你很难忘记的感情呢，还是你觉得你是寂寞无聊了才会有他？说这些事情你都好好想一想吧。我能看得出来我老公很痛苦，但是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指责我，他自己也在反省，他说是不是我陪你的时间太少了，然后他就开始很少出去打球，多一半时间都在家里边陪我，陪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俩也很少说话，他呢就坐在旁边上上网，我呢自己就看我喜欢的电视剧，我自己就想的是也许婚姻关系就这样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发现我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初恋男生，和我老公比起来他不负责任和幼稚很多。我老公说一些负责的话，比如说我说离婚我不要大头要小头，他说如果真要离婚你该拿什么就拿什么，你是个女人，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而我的这个初恋说出来的话是，你自己处理这些事情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会处理，你处理完了你再告诉我吧。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有区别的，我老公成熟稳重负责任，而我的初恋呢到今天还是一个贪玩的大孩子。也许真的像我老公说的，我可能真的就是寂寞了才跟他联系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另外我出轨过，我再回到我的婚姻中，你们觉得我和我老公还能继续好好过下去吗？ 先说这两个人，其实这个给我们发来信的这位女士已经有所选择了， 嗯， 对吧，她看到了她老公的好和看到了那个人的幼稚，那其实已经，我就听她说她老公的对她的这些话啊，对她的这些虽然痛苦但是理智的这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男人的丈夫，对吧，很男人，要一般的人会打会闹会作，会把你揍个半死都有可能的啊。你跟人家摊牌了，那么如果他还能理智的说你是个女人不容易，你该拿什么拿什么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给我们写信来的这个女士， 对， 会不会泪流满面？ 嗯， 对吧？会不会泪流满面？如果是我，我肯定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啊！那其实你能够体会到你丈夫对你的爱， 对。 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呢？珍惜眼前人。他既然能跟你说这些，那么你在坦白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要是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你就诚恳的道歉。我觉得他还是能够接纳你的，关键是你自己心里的这个坎儿，而且你还能不能，你肯不肯跟你的前男友彻底断掉。一份好的婚姻的经营会有这样的一些风波，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风波啊，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未必。他的老公已经觉得是不是我老不陪着你，有这可能。那么以后如果两个人还在一起生活，他可以陪着你在家里看电视，对吧？你也同样可以陪着他去跟哥们一块踢球，你坐在旁边看着也挺好，你喊着也挺好，加油也不错，一块吃饭也挺好，这两个都是互相的给予的，两个人互相给予，而不是一方付出。珍惜你老公吧，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如果说自己出轨过再回归的话，你说日子好不好过哈，是需要看你用什么态度来过 对 接下来的日子。 不要在他面前显得很谦卑。 对。 对吧，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抬不起头来了，你很诚恳的承认你的错误，然后跟他商量说咱们这篇拆翻过去，我跟你好好过日子，我们以后不再提这件事儿了，而且大家都要遵守说不提这件事情，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会别扭一点，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日月星辰更迭，来 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场播广播。 另外有一位问到哈，这个男生说，他说我的老家哈，世代务农吧，在远方的一个地方，是家里世代务农，他说那个，但是我爸爸这一代呢，就开始有了一点点文化，自己做一点点生意哈，所以呢，我爸爸还算是一个生意创业人吧，那时候呢，我爸和我妈挺辛苦的，但是还算是辛辛苦苦的攒了一些钱，在我们当地我爸还算是不错的了，而且我父母呢也都是我很敬佩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并不是文化程度很高，但是他们一心一意把我培养的有文化，成为一个体面人，那么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让我受更好的教育，也想让我更努力，终于他们觉得他们也算是成功了吧，那我再怎么样也是研究生毕业了，因为自己的专业没有想继续再读书读下去，还是想好好的找一份工作，然后好好的去回报他们。这样的父母，我打心眼里由衷的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的。那我现在呢是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女朋友呢家就是城里的，这就是所谓的我这个凤凰男和一个孔雀女开始谈恋爱了。女朋友呢还行，只是对我说我家庭的条件，她父母听了以后啊有点不太开心，但是呢我也向我女朋友灌输了，告诉了他们我父母是怎样的人，我女朋友也觉得她能够接受。前不久我父母来了一次，虽然在我心里哈，我父母的形象很伟大，但是说实话，看到我父母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心里，我当然是把父母神化了一般了。父母其实就是很普通的农村的老头老太太了，也算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家底儿，但也并不是很有见识的一对老人。到了这个大城市，很多东西也都是不习惯的。我父母走了以后，我女朋友对我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我女朋友就开始说，她还是觉得这样的父母，将来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在家里一个家里生活，她是挺难适应的。她对我说，她对我父母的感情我能理解，但是她希望我也能理解她。她希望的是，如果将来我们结婚了，和父母不要住在一起，少一点点生活中的往来，不要要求他过年过节就一定回到我父母那边去，过年过节允许他留在他父母身边，我自己回到我父母身边那儿去。他说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些的话，他觉得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影响就不是很大。我总之听完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按我们那儿的风俗以及我过去的向往，过年过节我是应该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回到我父母身边去的，对我父母辛苦半生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啊，他们总算是把我培养成人了，我连这点乐趣都不能够给他们吗？ 我先说这过年上哪儿家哪儿去啊。其实是这样，你倒是很高兴的带着你的老婆孩子回到你父母身边，每年过年过节都去都回去，无可厚非。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婆，他爸爸妈妈他们就应该孤单着吗？是吧？其实这是很好解决的，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再或者是今天你们已经在城里了对吧，你们在这定居了，你们三十晚上过完了之后，初一你们带着孩子回家，这都是可以解决，这个不是问题，不用非得要三十而至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老婆孩子带到我们家去，这就可以商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公平的话，你不应该有这样对你的那个现在的女朋友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不公平的。就是我如果公平，今年在你家明年咱不回去，再或者 三十在城里，你们已经在城里定居了，过完三十把他人家这个岳父岳母放在这儿，大年初一你们回家，这没问题的，这都是可解决的。还有就是这个男生的所有的感觉我都能理解，就是从家里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了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想着回报父母，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个女孩子我也可以理解，你一个城里的姑娘让她马上接受你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在一起过混着过，她这一辈子长到这么大都没有过这事儿，你让她马上接过来，因为她爱你，她就马上把这些人都得凑到一起来生活，去看看那个媳妇的美好生活电视剧吧。那是很难沟通的，那就不能，就是没法过了。就其实很简单的，你的这个女朋友提出来的要求说可以来，但是我们不要在一起，生活中减少一些这样的一个特别多的接触，有一个边界感，我觉得就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是应该接受的。应该接受的。比如说你们可能有自己的小家了，你爸爸妈妈来了，临时租一个小房子也可以吧。租一下。租一个一居室，很简单，你们住在这儿离这也不远，照顾你们也可以，你们过来也可以，但是不是有那么多的特别多的接触。 对， 这是可以做到的。包括这个女孩子是比如说是北京的城里的家，这个城里的家也可能能够提供出一个小房子让你的父母住，暂时不在一起，大家有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说媳妇和婆婆特别好，磨合原来这么好，那就在一起吧。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你不要完全站在你的一个凤凰男的角度让孔雀你随了女。也不要让孔雀你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全盘接受一个凤凰男和他的家，两个人去探讨，去沟通，去商量解决的办法，你们的爱情就能够有结果。 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是要两个人去沟通的，都不要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想问题。听上去你们俩还是相爱的一对儿，也是希望将来能走到一起的一对儿。 所以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们两个人都还愿意沟通这件事儿。 对对对， 两个人还都愿意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这个男人的想法我也能理解，男人我们的那个文化当中就有这种有一天光宗耀祖带着老婆孩子衣锦还乡。 对， 那是男人心中 没有问题。我的女儿就是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凤凰男。那么真的就像说经常是周六那个三十晚上在我家过完，大年初一带着孩子就走了。 对， 走吧，对吧。因为我女儿也不放心我自己独自在家过年呀。 对呀， 对吧。所以说是可商量的，没有问题，可以生活得很好。 可以生活得很好，就是要多多的沟通和商量，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 没错， 其实情感当中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当然了。如果我们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多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在情感当中自己的需求，在伴侣关系当中自己的需求，那作为一对伴侣来说，我们除了在这个情感关系中我们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也要适当的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对 啊， 其实一沟通一折中，为别人一想，主意就来了。 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哈。好的，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节目互动，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和我们来讨论了。在新浪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就可以。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就没有一个人流泪，陪着红酒杯，让孤独也醉。寂静的夜比平时更黑，不能看到你在故事中。 结尾，谁会为爱留下多少卑微，怎么能够全身而退。我们又一次同时沦为同类，再见何必拖泥带水，就算梦有多么美，当我们回归了寂寞的同类，不能用拥抱来安慰，只能比谁先忘记就像是场潮水，汹涌后就退，回忆变成悲，但最后不用在乎错对，能不能成为完美的安慰。少卑微，怎么能够全身而退？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